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在南朝鲜的国务卿维新法西斯独裁政权时期所制造的旅日同胞实业家间谍事件受害者全体被确定为无罪。旅日同胞实业家间谍事件是个反北阴谋闹剧，是1977年3月当时的伪中央情报局把同胞实业家康女奎污蔑为假装成侨胞投资企业体高级职员的间谍来加以逮捕和拘禁，还硬把十名居民和他牵连起来给扣上所谓的合作者之罪加以拘捕施加严刑拷打而制造的。法西斯集团以此阴谋事件为由，于1977年6月对康女奎判处了死刑，对其他人员判处了直到12年的有期徒刑。